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你说我久比于世人的主宰、世人的君王、世人的神明，免遭潜伏的教唆者的毒害。他在世人的胸中教唆，他是属于精灵和人类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